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梦溪石。第六集，新世界的大门。忽然间，冬至眼前大亮，如同烟花骤然在夜空炸开，炫目却不刺眼，火焰散作流光，璀璨华丽，充斥着他的视线。耳边传来一声尖利的惨叫，极具穿透力，凄厉中带着不甘的怨恨，让人禁不住浑身发抖，想要捂住耳朵，被紧紧抓住的肩膀陡然一轻，冬至无力地倒向后座，大口大口地喘息着。但混乱才刚刚开始，眼前骤然黑暗，连原本在开着的车厢的夜灯也齐齐灭掉。随着餐车乒乒乓乓的动静，乘客们惊叫起来，不少人慌忙大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冬至的肩膀微微一沉，像是有人按住，还没彻底从惊吓中恢复过来的他下意识就要惊叫。 是我。 冬至的嘴巴被适时的捂住，耳边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。 是被何玉喊老大的那个人。 虽然和这个人只有一面之缘，但也许是因为何玉的原因，冬至几乎要跳出嘴巴的心脏好像被一只手接住，又慢慢放回原地。似乎察觉到了冬至的放松，男人这才松开手。 给你治一下肩膀。 冬至随即感觉自己受伤的肩膀像是被一盆冰水灌入，瞬间缓和了火辣辣的痛楚。他本来半边的手臂都没了知觉，但现在试图动了动手指，发现居然比刚才好了许多。冬至张口想要道谢，但喉咙干涩疼痛，刚才出的汗好像把所有的水分都带走了，身体也软绵绵的，根本站不起来。 有人昏倒了。 车厢里的大灯亮起，不知是谁喊了一声，茫然的乘客们这才发现刚才推着流动餐车的乘务员倒在地上，已然不省人事。冬至脑海里一直浮现出对方朝自己露出诡异的笑容，忍不住朝地上看去。这一看之下，冬至不由得心头狂跳。不知是否是光线造成的错觉，他似乎看见对方额头上有一线淡淡红痕。冬至没敢上前仔细查看，转头想把这个发现告诉男人，却发现对方不知何时已经不见了，来无影去无踪，不留任何痕迹。要不是肩膀上的痛楚确实好了很多，冬至几乎又要怀疑自己出现了幻觉。乘务长带着乘警很快赶来，拨开人群弯腰查看，脸色随即变得凝重。车厢内一片乱糟糟，有小孩惊吓的啼哭声，有乘客的抱怨声，倒地的乘务员很快被带走。过了一会儿，乘警去而复返，开始挨个询问当时的情形。冬至被问到的时候，当然不敢把实情说出来，跟其他乘客的说辞大同小异。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乘务员突然倒下去了，紧接着灯光一灭，我什么都看不见了。 何玉回来的时候还被乘警盘问了一下，还好他随身带着车票。冬至看到他如获救星，反倒是何玉见冬至一脸惨白，很是惊讶。 出事了？ 冬至点点头，低声把刚才发生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。 老大来过了？ 还好有老大在，应该不会出什么大事。 你肩膀怎么样了？我看看。 冬至也想看看自己肩膀的伤势，刚才那一抓他感觉自己的肩胛骨都要碎掉了。脱下上衣，冬至低头一看吓了一大跳，他的左肩多了一个青紫色还发黑的五指印。何玉脸色凝重，在掌印上摸了又摸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 没事，只是有点淤青。 还好你遇上了老大， 不然就不止留下痕迹了。 会怎样？粉碎性骨折吗？ 嗯，这还是好的。一旦魔气渗入皮下，通过血肉流遍全身，整个人的精魂就会被魔气侵袭殆尽，成为一具徒有皮肉的躯壳。到那个时候就无力回天了。 变成僵尸吗？能不能说明白一点？ 何玉一巴掌拍在冬至的肩膀上， 反正就是一个字，死。 冬至被他一拍吓得一哆嗦。老实说，在这之前，哪怕是何玉写下那张符给冬至的时候，冬至心底对这种怪力乱神的事儿还抱有半信半疑的态度。但是那张符跟黑雾碰撞是爆开的火花，以及现在自己肩膀上的这个手指印，都让冬至不得不去相信何玉的话。 正常人类抓住肩膀，哪怕再用力，都不可能留下这样的痕迹啊。 新世界的大门正在朝冬至缓缓打开。 我能不能把这道门重新锁上啊？ 冬至平复了一下呼吸。 还有一件事，刚刚倒下去的那个乘务员额头上有一条红痕，我曾在梦里见过。 他把自己之前的梦境和何玉描述了一遍，何玉的表情严肃起来。 走，我带你去见老大。 冬至经济未定，走路跟踩在棉花上似的，还是靠何玉半拖半扶才来到了软卧的车厢。他们的这间软卧里空无一人，连行李都没有，只有左侧下铺枕头边放着一本彩色封皮的书。 老大不知道又跑哪儿去了。这间软卧被我们包下了，你随便坐，我去给你买点热饮喝啊。 何玉说完就走了。冬至很想拉住他，但又觉得这样太怂了，只好强装镇定，四处打量，视线不知不觉就落在了那本书上。凑前一看，书名是365个童话故事。冬至的脑海里不自觉浮现那个男人拿着童话书看得一本正经的样子，觉得简直难以想象。 这书难道是他买给孩子的？ 冬至觉得未经主人同意擅自去翻人家的书不太好，可是又控制不住好奇心，脑海里两个声音不停拿着刀交战，最后小人的那一面占了上风。他朝那本书伸出手，但是没有拿起来，只是随手翻开最新一页。 哎，居然不是童话书，而是一个笔记本。 冬至发现上面的字迹很潦草，比何玉的鬼画符还难懂，有种快要划破纸张的惊心动魄。 不像简体字，也不像繁体字，更不像外语，这是什么文字？ 冬至知道自己不应该再看下去了，赶紧压抑住自己翻看其他页的欲望，将笔记本合上。下一刻门被推开，冬至吓了一跳，忙转头去看，何玉出现在门口。 对不起，我刚刚以为那是一本童话书，所以就想拿起来看看。 没等对方询问，冬至已经主动开口坦白。 嗨，没事儿，反正我也偷看过，老大闲着没事儿，经常会在上面写写画画，不过一般人都看不懂，看了也没用。那个，我们这经费紧张啊，买不了热巧克力，喝杯热水将就一下吧。 经费有限，能包下这一整间软卧？ 可能是冬至的表情太明显，何玉放下手里的热水。 哎，就是因为包下这儿，所以才没有多余的经费了。 哎，这里还有多余的三个床位，你为什么要去硬座？ 工作需要，不能集中在一个车厢，硬卧那边还有人在盯着。 冬至想起徐婉母女。 哎，人有没有追上？ 何玉摇摇头。 我前前后后跑了好几节车厢，都没有看到你说的母女，会不会是你看错了呀？ 正说着话，男人回来了。 怎么把人带回来了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